连续的技能爆发让海无量的技能消耗也挺快。场上博弈，技能的运转消耗是双方各自都要注意的问题。注意自己不给对手留下空档，注意对手，看对手是不是出现了什么破绽。方瑞没有打到忘乎所以出现太大的漏洞，但终归是用出去了很多技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选择有限，应对有限，杜明早一点发起反击，所能制造的威胁就能大一分。方瑞清晰地感受到了威胁，如此快的反击绝不是冲动，而是冷静思考下的极其针对性的准确应对，威胁已经不能更大。杜明的状态真的很好，炙手可热，于是刚刚堂堂正正打了一套气功式连击的海无量，一秒钟化身猥琐，满地打滚，各种流窜，躲避着杜明这一波反击。杜明的状态真的非常好。场下观看比赛的叶修再一次提及了这一点，和其他人说着。但小伙子就是太耿直了。 啊？ 陈果不懂。 缺少点变化和技巧。 你说的技巧是猥琐？ 嗯，可以这么说吧。 叶修仔细地想了想后点头了。杜明知道这时候抢攻的重要性，果断地做出了反击。虽然威胁很大，但是却也被方瑞瞬间看穿了他的节奏。如果这中间能穿插一点节奏的变化，肯定可以让方瑞更加难受。猥琐流正是非常讲究节奏掌控的打法，身为猥琐流大师的方瑞当然是此道高手。杜明这过于耿直的攻击节奏虽然占据着主动，但却越来越显得后继乏力。剑客的技能那也不是没有冷却的，连番抢攻后，随着可用技能的减少，选择空间也会受到收缩。反倒是方瑞这边，海无量一味的东躲西藏，偶尔受点伤害却都避过了要害，节奏始终不乱。冷却的技能在此过程中逐渐恢复，但海无量却还在继续猥琐的东躲西藏，迟迟不见有什么反击的迹象，看得陈果心焦不已。 怎么还不反击啊？ 因为杜明也是这样想的。 陈果愣了愣后明白过来了，方瑞所做的正是之前杜明所欠缺的，这种虚实之间的变换就是所谓节奏的控制了。在杜明都觉得方瑞的反击时机已经基本成熟的情况下，方瑞却还是迟迟没有反击的动作。如此一来，杜明已经根本没办法判断方瑞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行动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的心思无法再像之前那么坚定，是继续抢攻到底，还是收一收节奏，还是放出点破绽引诱对方出手？心思动摇，决策难下，这一切最终都将表现在对角色的操作上。空档，无双勾月的攻势终于出现了明显的破绽。普通玩家或许没有反应过来，但是围观的职业选手在这一刻的心却都立即提起。结果没有出手，方瑞居然还是没有出手，居然还在让海无量在那儿撒泼一样滚来滚去。 这人怎么这样啊？ 就连旁观的职业选手这一刻心情竟然都浮躁起来。场上的杜明呢，那一手破绽露出，他立即意识到了，心慌之下连忙思考补救措施。结果方瑞没有动， 没看到，不可能吧，这家伙在打什么算盘？ 不过不管怎么说，真是幸运，居然就这么逃过一劫，可得注点意了。杜明正这样想着，螺旋念起杀忽然都推到了无双勾月的面前。 靠， 职业选手这边的反应远比普通玩家要激烈，毕竟普通观众连之前杜明出了破绽都没太发觉，自然不大能理会此时这一螺旋念起杀的突然施展意味着什么。 这就好像杜明攀在悬崖边上的时候，方瑞没有出手，杜明刚刚爬上来，正庆幸死里逃生，方瑞一把推了过去。何其的猥琐，何其的卑劣， 简直无法直视啊！ 雷霆战队的戴延奇惊叫着，旁边好多年轻选手深以为然地点着头，他们这些涉世未深的选手对方瑞的猥琐意识还远远不够。念气旋转，澎湃汹涌，杜明是真的一点都没料到攻击居然在这个时候来了，但是还是可以闪避的。杜明今天的状态真是神勇，这出其不意的一击，他的反应和操作居然完全跟上了。无双勾月飞快一个斜退，将螺旋念气杀将将避过，挺剑就要反击时忽然一迟疑。这个情景和之前那幕何其相似，避过螺旋念气杀的飞快反击，不正入对手的空手夺白刃？一些老谋深算的选手看出了杜明这一瞬间的迟疑，顿时都和叶秀一样发出了类似的感慨，小伙子太耿直啊。就这一记抢攻，方瑞有太多的技能可选用了，但这家伙偏偏要使螺旋念气杀，为的就是营造类似的情景，勾起杜明不愉快的回忆。进还是退，这时候都应该尽可能的坚决果断，迟疑那可就正中方瑞的下怀了，哪怕迟疑仅仅是一瞬，但方瑞这家伙等的可就是这一瞬。螺旋气冲，和螺旋念气杀有几分相似的一招，所不同的是会带给角色有一个向前的推进，而此时正弥补了无双勾月闪过螺旋念气杀后所营造的丁点空档。杜明不至于就这样被轰中的，但是在最不该的时候，他偏偏有了一瞬间的迟疑。旋转的念气并不是那么无声无息，轰中无双勾月的一瞬和他身披的轻甲不断摩擦，发出刺耳尖锐的声响。无双勾月中招了，猥琐的气功师立即又变得光明伟岸起来，技能一个接着一个，念气一波接着一波地轰入无双勾月体内，从近身打到远处，念气如龙般舞动着，吞噬着无双勾月的生命。杜明不肯放弃，还没有杀到最后一局，还没有碰到自己想见的人，怎么能输呢？仙人指路，忽的无双勾月一剑抖出，破开念气，直刺海无量的胸膛，空手夺白刃，来呀！杜明已经完全想好了，海无量空手入白刃的话，自己将如何拆解，却不料海无量双臂一震，胸膛一挺，跨前一步，居然就这样紧顶上了这一次。妈的，杜明郁闷地骂了出来，千般在意的空手夺白刃没来，来的是钢筋铁骨。没办法了，仙人指路的吹飞效果面对霸体状态自然是没得发挥，念气肆虐，彻底洗尽无双勾月最后的生命，星心方锐胜。